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》。宝宝们做好了姜饼呢，娟子就把大家的作品送去烤了。妞妞呢，留下来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。因为啊，在我们的活动开始前呢，宝宝们都悄悄地跟妈妈商量过了，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节目。所以现在呢，妞妞就打算请小朋友们把拿手的节目奉献出来。妞妞记得第一个表演的是琪琪，琪琪给大家唱了一首刚刚在幼儿班学的儿歌，唱得很好。只是呢，妞妞姐姐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下一次啊，我们的琪琪能不能再大声一些呢？这样啊，就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听到你这么动听的歌声，好吗？其实呢，这个建议妞妞姐姐也要送给那天所有表演节目的小朋友们。大家准备的节目都很精彩，就是呢，声音都小了那么一点点。大家呀，都喜欢在妞妞姐姐的耳边唱歌，妞妞姐姐倒是听得十分清楚了。只是呢，我们现场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和妈妈们呢，大家听不到你的歌声该多着急呀。而你们那么好听的歌声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，是不是也很可惜呢？所以呀，我们大家下一次在表演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大声一些，好吗？妞妞姐姐相信大家一定会一次比一次表演的棒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接着讲故事。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表演了节目，说话间啊，就轮到了我们的小聪聪了。聪聪呀，今年2岁09个月了，是那天妞妞这间教室里头年纪最小的宝宝。小家伙刚刚来的时候呢，还有些怕生，躲在妈妈身后，就是不肯出来。可是后来，小家伙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很快就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，而且还表现得相当出色呢。在这里要表扬一个。那天呢，轮到小家伙表演的时候啊，小家伙蹭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声音洪亮地唱道：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。真别说，小家伙音准挺好的，还是豪放派的曲风呢。一曲唱毕，小家伙决定歇一会儿，于是又回到了妈妈身边。这个时候啊，贝贝跟妈妈准备上台表演了，这娘俩还没开口呢，忽然小聪聪又一次站了起来，又一次声音洪亮地唱开了：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桃花开。贝贝和妈妈听得忘词了，大家都给小家伙叫起好来。不过呢，大家可别以为我们的小聪聪只会唱大人的歌哦。我们的小聪聪啊，念的儿歌也是非常棒的。小家伙的朗诵引得雨辰也跟着一起念了起来。小雨辰还一个劲儿地对妞妞说：没错没错，这个儿歌我也学过的。看我们的小聪聪，你看自己有多棒，连4岁的小姐姐学的儿歌你都会了，真聪明。在这里呢，妞妞姐姐要表扬一个。小宝贝们加油啊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长大，好吗？同时呢，妞妞觉得我们音乐界的大朋友们也要一起努力，多为孩子们创作一些适合他们的音乐作品，好吗？大家加油，